朝。三军

翠紫纱铺盖黄金蓝针带，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。常言道，红尘只是三分黄，碧苦浸泡一片心，画龙画虎难画棍，自生自灭不自信。我在与他真心讲，比别他心是我心。啊，我的烂针下流。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林家人，送一朵花是文内事，相公有比花。 家门的妇，你无自愿结成亲，自从我无生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才起身，家兵挑山孤光阴，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冷，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半天落雨半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又无骑马来又乘，他为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啊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喜听拉了婚，与他劝我太高亲，我老亲将婚事死得三分。

君莫粗心难改，真佩你天子门生还原才，此时杀百万岁知道了，将常元公殿下了凤凰台，那时君你功不成名不居，故为你十年欢畅发辛苦，怎比得在相堂前做何成龙，相祖门庭同四海，青云路早为你安排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这难在上元宫啊，你错不顾机会要懊悔呀， 为子，为子，我就是你的母亲。 问世上女儿啊，你快把心事丢丢开，是我好把心

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出来！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